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上一次的第一封信当中，我向我们大家展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属灵状况退后的人的心，我把他的爱向各位展现了出来。那今天我们要进到启示录的第二封信，在启示录的第二章8到11节，我想要向大家表现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为他受逼迫的人的鼓励，让我们在当中都得着益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在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的每一封信当中，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教会的信，那是一位丈夫向他所爱的妻子所写的。我们当中的弟兄，如果你结婚，你会想要对你太太的状况，你写什么样子的信呢？这么当中已经结婚的姐妹，你希望在你的处境下，你的丈夫写什么信给你呢？弟兄姐妹，我们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写给我们什么。启示录第二章8到11节，由我读经文。你要写信给士米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了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其实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的所说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会堂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看啊，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使你们受考验。你们要遭受苦难10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我们的主以他自己来鼓励为他受苦的教会。第二段是我们的主肯定他的教会，并且他责备恶人。第三段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我们预告将来有暂时的受苦。最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应许。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今天这样动荡不安的世代里面，我们因着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我们有得着安息。事实上，我们是在打一个属灵的战争，是我们极易忽略，但是却是比那实体肉眼可见的战争更凶险千倍万倍的。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天父，帮助我们众人，我们有你爱子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依靠，让我们穿上属灵的军装，面对我们将来有可能遭遇到的逼迫。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成熟，以至于我们面对你所让我们遭遇到的环境，我们都能够站立得稳，站立得住，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身边还没有得救的人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求你赐恩典给我们众人，恳求你为了你自己荣耀的缘故立刻赐恩典给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有没有爱你，请求你赦免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看第一点。第一点是我们的主以他自己来鼓励为他 受苦的教会，在第八节，你要写信给西米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又活了的，这样说。在第八节当中所提到的西米拿教会，其实西米拿教会它本身就传达了一个意思，因为西米拿它其实是末药的意思。那末药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既有苦味又有甜味的东西，它是被运用在尸体的防腐。我们应该还会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孩童的时候，他曾从星象家那里得到这礼物。而四美拿教会他的遭遇就像末药一样，因为他所遭遇的既苦却又有甜味，而且也跟尸体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四美拿教会虽然遭受到了苦难，甚至是下到监狱的苦难，很有可能会有死亡的危险，但是他们却仍然在这样的苦境当中散发着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在对他们有这样子的了解的状况下，我们来看我们的主对他们也是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主他向这个遭受逼迫的教会说他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他向他们展示他自己，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了的，这样说，他展示他自己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了他造的。他虽然如此之荣耀，首先的、幕后的，他如此之荣耀，但是他却经历到了受苦、死过又活了，他尝过死亡的苦味，他经历过身体和灵魂的受苦，他经历过这样的痛苦，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被置于死地，但是他却死里复活。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他是这样子的经历的，他就好像是在对圣名的教会也是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害怕受苦，你们不要害怕死亡，因为我已经经历过了，我也已经得胜了。如果你们为我的缘故失去生命，我将会使你们复活，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主耶稣基督以他自己的经历来鼓励为他受苦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跟第一封信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第二封信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对他的教会有任何的责备。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教会一定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看这个教会对他的爱，看他们对他真诚的爱，甚至他不看他们的软弱。难道他们不是披上了耶稣基督的义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如同他自己的话语，如同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所说的，向这群爱他的人彰显了他自己，有了我的命令而又遵守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父要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亲自向他显现。所以他像这样为他受苦爱他的教会展示自己，作为对他们的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没有遭受到像圣米拉教会这样子的逼迫，但是我们跟我们身边不信靠基督的人相处，我们是不是有遇到一些困难呢？我们是否有遭遇到说，当他们还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之前，因为我们的行为举止，所以对我们很好，但是一在对话里面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以后，他就不想要跟我们更多的相处？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是尊重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号，但是当我们在跟他们谈话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他们的脸色，在我们表达一些我们自己符合圣经看法的时候，他们立刻变脸了，然后关系就 渐渐有一些奇怪的地方，或者我们有人有遇到说很明显对基督徒有强烈的拒绝，我们遭受到他们的冷言冷语，遭受到他们伤害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是如何面对对不信靠基督的人相处上面的冲突呢？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的主他愿意，而且他也实在的鼓励我们，在遭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鼓励中得到安慰。他所经历的比我们所经历的困难太多，他并不是为他自己经历这些，他是为我们这些他所爱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行善受苦为我们的主的缘故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需要鼓励时，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苦。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天父所爱的那位爱子，但是他却行善受苦，甚至遭遇到死亡，并且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主他肯定他的教会，但是他也责备恶人。第九节，我们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其实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的所说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会堂的人。圣拿教会他们是身处一个非常富有的贸易的城市里面，他们在当中他们是贫穷的，他们虽然是这样的状况下身处繁华是贫穷，但是他们也遭受到被人民的藐视，因为金钱在士美拿的人民当中是看为宝贵，而耶稣基督在士美拿教会的眼中看为有价值，却在士美拿的人民当中被看为不值。而在这里士美拿教会为什么贫穷，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因为遭受到逼迫，所以他们被变为贫穷。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说，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圣美拿教会他们身边的人是身穿华丽的衣服，并且自高倚靠靠不住的钱财，他们逼迫了耶稣基督的教会，但是圣美拿教会的弟兄姐妹却是穿上耶稣基督的义袍，他们在信心上面富足，是依靠那后赐万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所以他们是跟我们的主非常非常相像的，因为我们的主他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并且他在十字架上只有一件外衣，只有这件外衣还有一件无缝的衣服，甚至我们的主他所拥有的在他死前也被恶人所拿走，我们的主他遭受到恶人的迫害，甚至到死亡的地步，但是却有持续不断的信心，在极大的痛苦当中他仍然是信靠上帝。弟兄姐妹，士美拿教会难道不是跟我们的主非常非常相像吗？所以我们的主他肯定士美拿教会对他的信靠，他也同样的肯定我们在受到逼迫，为他受逼迫的时候对他的信靠，因为与他相像。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在遭受到人的迫害的状况下，我们要被迫承受损失？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因为坚持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敬拜，所以他们受到不信靠基督的人的欺压，他们遭受到停水、停电，门口被喷红漆，甚至有政府的人在门口限制他们的行动，他们因为被抓去政府的机构而时间受到损失，他们因为被逼迫而被困在家里面，无法去跟弟兄姐妹一同聚会，然而他们都忍受了， 他们在极大的考验当中，他们过着不看似不自由，但是却是自由的生活，因为他们愿意按着圣经来敬拜这位上帝。他们遇到问题时，他们遇到问题是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被动的损失一切，他们是否愿意忍受？这也是士美拿教会的状况。为了主，所以被人家剥夺我们所拥有的，这是士美拿教会的状况，也是我们这个世代有一些弟兄姐妹的状况。但是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却是，我们是否愿意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舍弃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是否主动的愿意损失那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会损失的，并且愿意甘愿忍受？我们是否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愿意在人的面前说出对他们有益的话，甚至我们就算会遭受到别人的误解、攻击、伤害，我们都愿意讲？我们是否愿意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在不信靠基督的人要我们与他同流合污的时候，我们就拒绝，我们不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所以我们就遭受到一些排挤、嘲笑，甚至毁谤？我们是否愿意甘心忍受？我们是否愿意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甘愿损失金钱、时间、关系？我们是否愿意主动的去损失并且甘心的忍受？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会这样子的，我们会需要为了耶稣基督去损失 这一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得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肯定，因为我们就在表明我们爱他超过所有一切的人事物。他会称赞我们，因为我们与他相像，他会肯定我们。他既然为了我们被动的忍受恶人的攻击，他也是为了我们主动的损失他自己的生命，那么我们就该为了他去回应我们所遇到的处境。让我们把这句话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为了主基督耶稣所遭受到的损失其实并没有损失，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给我们，他自己是超过了我们一切的损失，而我们的主他自己也责备了导致他们受苦的人，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在当时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他们是不会受到排挤跟他们是不会受到逼迫跟攻击的，因为在犹太会堂里面，他们就好像被保护着，不受到逼迫跟攻击。但是如果有告密者，他们就会受到外邦人的杀害，他们就会受到不信靠基督的人的伤害。那告密者是谁呢？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的陷害，基督徒就会被排除在会堂之外，受到不信靠基督的人的逼迫，他们被强迫说你们要去崇拜皇帝。所以犹太人所行的正是他们的父魔鬼所行的。在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位教父叫做波吕甲，他就是遭受到这样子的攻击，他遭受到不信靠基督的人的迫害，因为犹太人陷害了他，而且犹太人又在他在殉道以前，要被火刑以前，当时的犹太人竟然为这一位基督徒预备了柴火，要来烧他。我们的主他正是遭受到犹太人的毁谤，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并且被犹太人交到比拉多的手中。这发生在士美拿教会里面的事情，是与我们的主何等何等的相像。我们的主他责备那自称是上帝的子民却行与撒旦同样的事的人， 当时的犹太人的确是看待自己如同上帝的子民，但他们其实不是上帝的子民，因为他们在逼迫真正的上帝的子民，要杀害他们。他们是跟着他们的父魔鬼行同样的事情，就是毁谤、逼迫、杀害真基督徒。在教会历史当中，也有看到这样的历史。像是在福克斯的殉道史里面记录了许许多多，还有 J.C. 莱尔的《旧日光辉》里面也有记录，还有加尔文的神学院的毕业生，他们所遭受到的快速死亡，甚至有一些人就是3个月就死了，一毕业3个月就死了，这些都记录了教会遭受到自称是教会的人的杀害、跟攻击、跟迫害、跟逼迫。那我们的敬虔的前辈就是要坚持按照圣经所说的去信、去生活，但是却遭受到自称是教会的人的逼迫跟杀害。纵使那样的日子是如此的黑暗，但是我们的主他知道所有的一切，他责备那些自称是上帝的百姓却杀害真正上帝百姓的人。他最后要对这些人说，我不认识你们，并且要审判他们，宣判他们永死的结局。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觉得这个离我们非常非常远，但是其实在台湾的附近就有类似的事情，有人装作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实际上却要得到那些教会当中的人的讯息，要监视他们，掌控他们的行动，并且要把他们交给政府。弟兄姐妹，让我们把这些教会历史当中曾经发生的事情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思想敬虔的前辈走向火刑柱，如同主耶稣基督的婚礼。我们要因着他们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而受到鼓励。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站在为他受苦的信徒那一边，与他们同在，就像与但以理的3个朋友一同在火中的那第四位一样。他也责备那些逼迫攻击、按着圣经生活的那些信徒的那一些人。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撒旦他在这个事情上面的工作，因为经文告诉我们撒旦会堂，所以这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徒受到逼迫是撒旦在背后所做的。撒旦他会先从谎言开始，对那一些非教会里面的人，然后他会开始有他的战争，就是用杀害的方式来对那些真基督徒。他不会跟他们谈判，他其实他也想要杀领袖。他曾经也杀了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却胜过了他。然而，他想要透过这些杀害的战争，使人来反映说要抵抗，要，就他想要透过这样子的杀害，去让基督徒后退，想要让基督徒来反对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想要让基督徒造成惧怕。所以这个属灵的战争，从属灵的层面变成了实体看得到的层面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艰困跟困难。然后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处境下面，我们比较没有遇到像这样的肉眼可见的逼迫迫害，但是我们具有非常实际的，在我们属灵当中的极大的逼迫跟极大的伤害跟攻击，魔鬼要针对我们的，我们要小心谨慎，知道魔鬼撒旦他对我们绝对不会手下留情。我们也要再从我们的经文当中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向我们预告将来的受苦。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看啊，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是你们受考验，你们要遭受苦难10日。你勿要至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受苦并不是永无止境的，否则我们可能就会胆怯。但弟兄姐妹，并不是的，我们受苦是暂时的，而且我们的主面对我们将来要受苦做出预告、指导跟应许。我们的主预告了每一位真基督徒都要受苦，并且他指导他的教会不用怕，他自己完全的知道魔鬼所要做的一切，但是这其中有他自己的心意。我们主他已经胜过，这是一个必定会胜利的战争，属灵的战争。虽然真基督徒都要受苦，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受同样的苦，受苦也不是没有尽头的，而是短暂的。我们的主他要求教会要对他忠心，就好像是他在说，我的心腹，我爱你，你是我用我的血买来的，我要你对我至死忠诚，并且如果你至死忠诚，我就会赐你永远的生命、永远的喜乐和永远的荣耀。我们主他也是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在他死之前他就知道自己会如何受苦，他不是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他是知道自己会如何受苦，然而他却没有退后，他硬着脸面好像坚实。他虽然连续的遭受到魔鬼的攻击，在克西玛尼园被抓，被大祭司审判审问，被交于比拉多，被犹太人弃绝，被外邦兵丁嘲笑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甚至连天父都向他掩面，不让他看见他所在意的笑脸。他所受的苦是极大的，他所受的考验是极困难的，是身体跟灵魂的受苦。除了既是上帝又是人的这一位救主，谁能够承担？然而天父却扶持了他，圣灵使他刚强站立得住，他自己经受了短暂且极大的考验，他自己顺服至死，他乐意遵行上帝的命令到死，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他也被高举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有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也要求我们要与他有相同的样式。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教导我们说我们会受苦，并且他告诉我们要怎么去回应，并且他也给我们应许。当我们为他的缘故遭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挣扎，觉得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可能会问说，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爱我们，却让他所爱的教会遭受到这样的事情，遭受到这样的苦难？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他让我们受到逼迫，不是要败坏我们，而是要考验我们，看到我们的爱心、信心、忍耐、顺服都有他自己的样式。我们甚至可能会去想，我们的主为什么他要这样做，让教会遭受到这样的痛苦跟困难？难道这不会让人退缩吗？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但是弟兄姐妹，正好相反，因为那些遭受迫害的事情反而是带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极大的坚固和鼓励。教父波吕贾刚刚所说的这一位，他遭受到不信靠基督的人的迫害，不信靠基督的人要求他说，你要辱骂耶稣基督，他回答说，这86年以来我一直做他的仆人，他没有亏待过我，我怎么能够亵渎那拯救我的大君王呢？他的生命带给身边的人极大的鼓励。而波吕贾他正是在四面拿这个地方，他遭受到殉道。过去的教会看待殉道是一个去天堂最快的途径，不用经受到一生到老的苦难，他们看殉道为有福，并且因为殉道的弟兄姐妹而受到鼓励。 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那在魔鬼奴役之下的人，那些没有盼望的人，看到这样为主的殉道，是否会因为听到为主受苦的弟兄姐妹的言语，看到他们的行为，因此同情他们，而且有了盼望，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奔跑天路呢？我们的主他也对我们有他的应许，对为他受苦、为他受迫害的人给出他的应许。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害。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了，好像有两个应许，好像有两个应许，我们待会会来看这个部分。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主他是对他的教会要鼓励，透过这个应许来鼓励受苦的教会，而应许使一个教会更加的坚定不移，忠心的到底。这封信他是给士米拿教会的，但是他们士米拿教会是如此的与我们主相像，他受到主耶稣基督的肯定、鼓励、教导和应许。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这封信也是给我们的，因为圣经说，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如果我们也是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到迫害，无论这个迫害、攻击、毁谤是来自何处，那就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是否是为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否对他忠心，我们是否真实的为他受苦。如果真的是的话，就让我们在这封信当中得到安慰、鼓励还有教导，并且继续按着我们的主所说的去行，不可摇动。要记得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还尚未得着。我们也要来看经文当中好像给我们两个应许，说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还有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害。看起来好像有两个应许，但其实这是一个应许的两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如果至死忠心，就会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就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喜乐、永远的荣耀。那这势必也是指说，我们如果对我们的主至死忠心，那么我们就不会受到身体跟灵魂永远的死亡、永远的痛苦，还有永远的悲惨。所以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主忠心到底，我们就要得着他应许要给我们的。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言，他虽然不可能会犯罪，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然而如果有一次退后、有一次胆怯、有一次的不幸、有一次的不忠，那么他就既不能拯救我们，而且他自己也要承担地狱的刑罚。那给予亚当的约是放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如果有一次他不遵行上帝的命令，他就要承担刑罚。而我们的主因着他跟天父所立的约，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如此的忠心，他是顺服至死，他得荣耀，他被高举，他得到超万民之上的名，并且他没有因为犯罪要承担刑罚。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是承担我们本该承受的得罪无限上帝本该受的刑罚，而对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他是不需要承担什么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榜样，这也是天父对我们的心意。我们要按着我们主的教导，忠心的敬拜他，并且我们要感谢他对我们的拯救，就是因为他自己为我们的罪死，并且牺牲我，因为他是这样子一位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就是一定有永远的生命，就一定有永远的喜乐跟永远的荣耀，我们也一定不会有永远的死亡、永远的痛苦跟永远的悲惨。那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基督里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来感谢天父上帝。最后，对于不信靠基督的人，当你听到这样子为主受苦的教会的时候，这教会是如此的爱耶稣基督，以至于愿意为他受苦，甘心忍受患难。请你听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所说的话：天要塌下来，我也不要否认我亲爱的主。请思考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受苦的信徒的言语跟行为，是否你对于自己没有盼望、没有意义的人生有了盼望？你是否心里会同情那为主受苦的人，因为看见他们的言语跟行为？你是否了解这些为主受苦的人的盼望是什么，并且你自己也想要有这个盼望？你是否愿意接近那些为主受苦的人，愿意做为主受苦的人的同伴，愿意与为主受苦的人一同奔跑？为主耶稣基督受苦的这一些人的盼望，难道不就是那为了罪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受得罪上帝要受的刑罚，为了要拯救他们，并且死里复活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吗？他就是要拯救罪人，他就是要荣耀上帝。为主受苦的人的盼望不就是他吗？那么不信靠基督的人，请你思想为主受苦之人的盼望，并且以他们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你自己的盼望。请思想，当一个人为了替真理做见证而死去，难道这不会让另一个人从这殉道信徒的灰烬当中里面起来，作为属基督的人旅途当中的伙伴吗？难道为主殉道没有任何意义？不是的，为主殉道是何等的带来怎么样的益处，对那个人，也是对身边没有信主的人。所以不信靠基督的人，请你思想，难道为主受苦的人的殉道，难道不会导致不信靠基督的人一起跟过来吗？请你考虑，并且把你今天所听的记在你自己的心中。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赐恩典给你的儿女。我们身处属灵的战争当中，魔鬼所做的那一些恶行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承担的。如果免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担当得了，甚至我们没有办法抵挡任何一刻，我们何等的需要你自己的恩典，我们也何等需要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粮供应，使我们在软弱当中可以得到坚固，使我们在困难当中有了安慰，使我们在跌倒当中，我们可以再次的坚立站立起来。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赐恩典给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愿你的旨意成全，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